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年广播 98.2兆赫 AM 92.7兆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兆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北京时间18:01:31，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一档全平台超级厉害。每次讲到这里就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瞬间词穷。 这个夸的词太多了。 是，这里是挑战新歌声，大家下午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今天呢，我们同样的除了您可以在北京地区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我们了。当然还有我们的唱吧 APP， 点开我们的主页下面会有一个发现专区，点开我们的这个直播板块上面会有，在热搜榜上会有我们活力982的直播。如果您喜欢我们 还可以点击关注，那么今后在这个唱吧的主页面，在动态页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了。 是的，我已经来到了我们正在唱吧直播平台的活力982的直播间，我也看到了老朋友清新 boy。 Hello 大家好，今天竟然有一个神器哈，哎呦，有点拔不起来了。 这一下立得有点紧了，这回、啊、 对对对，定在这个地方。我以前都是要手里再拿着这个手机跟大家互动，现在非常感谢有了这个神器之后，我就可以把手机架在这个地方了， 随时跟大家进行互动。 是的，所以今天看互动更加方便了，所以大家要踊跃的跟我们互动起来。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大来宾，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郭金玲。金玲你好。 金玲你好。 你好， 给大家 金玲个子有点高哈，你可以稍微把话筒往你的嘴边搬一下。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郭金岭，今年21岁，目前是一名大三的在校学生。 还是一个大学生， 感觉有点回到了军队的感觉。大家好，我是王静瑜，今年不告诉你们多少岁。 为什么呢？ 反正你们都这么小， 18嘛，对不对？ 哎，清新 boy 说，哇，我不错哎，看着好像就是一个很会唱歌的样子。而且虽然金岭只是跟大家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不过是可以听出来，哎，声音还蛮浑厚的。 是的。 如果大家正在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可以看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粉儿周杰伦啊。 对对， 这个周杰伦的粉丝应该是特别多，因为至少咱们三个都是，刚才一聊起来杰伦的歌，三个人全嗨了哈。 是，追梦女孩 Anna 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可以点击关注我们的活力982，每天下午18点钟都可以和我们相约在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分享这一次直播，让更多人可以听到今天金岭的歌声。那金岭的歌声究竟怎么样呢？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通常到了这一个板块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特别的关注嘉宾会唱什么样的歌曲，来决定他今天第一波能不能成功的圈粉。来，经理大声告诉我们，今天给我们准备的第一首圈粉歌是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是周杰伦的《七里香》。 大胆哦，因为你知道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敢唱周杰伦的歌不多，因为你知道在收音机前还有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杰伦的粉丝有多少吗？ 太多了。 对，所以我今天是鼓足了很大的勇气 鼓足了很大的勇气，但是感觉刚刚说话还是有一点虚 是通过歌声来证明自己吧。 是 主要对于周杰伦是真爱吗？ 对， 只要是真爱就可以了。 对， 对，对于音乐也是真爱，听到熟悉的旋律。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还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我们可以给精灵一起加加油，如果你会的话也可以在不同的时空一起唱起来。 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秋刀鱼的滋味，抱跟你你都想了解，初恋的香味就这样被我 肯定非常的紧张，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大家对你的评价如何。道理都懂了，哎呀，这绝对不是我们节目花钱雇的铁粉儿，真的太捧场了。先把我跟张彤都夸了一遍，然后也说嘉宾 好 棒，好 棒，不错哟， 是 歌声很优秀，什么之类的太多了。 嗯，而且清新 boy 给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他说，嗯，山寨版的周杰伦唱得好听。所以对这个评价你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谢谢大家。 就能被定位成山寨版的周杰伦哈， 已经很满足了。 是，还有这叫做追梦女孩，是也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在这里一并谢过了。是，那今天呢，精灵来到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先暴露了身份啊，是一个杰伦的粉丝，所以说接下来呢，对于你的音乐生活是不是跟周杰伦有很大的关系呢？以及你是如何感觉自己特别特殊，走上音乐道路的？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了解一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大家现在正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观看的话，会看到一个特别帅气的投篮的照片，这是你本人对吧？ 对 对， 刚跨过这个神器，他就摔了我的手机， 被你帅震了。 啊，对对对，被你帅震了。 在学校，在学校的操场 啊。 嗯，视频男也非常的喜欢篮球，对吗？ 啊，对，平时非常爱打篮球，各种运动也都涉及，对。 你知道在高校当中不止一次的提过，爱音乐的男孩，爱运动的男孩， 特别有魅力， 就是会各种女孩送水啊，送什么帮忙抄笔记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会因为音乐和体育方面的爱好，异性缘还不错吗？ 其实还好吧，跟反正周围也有很多女生的朋友。 嗯，这说的比较委婉啊。我们再聊回杰伦，杰伦算是你第一个特别喜欢的歌手吗？还是另有其人？ 对，杰伦应该是我就是流行乐当中我第一个喜欢的歌手。 啊，虽然我也很喜欢杰伦，但我不会告诉你们，我第一个粉的是蔡国庆老师。你知道小的时候，一年有365个祝福， 那个表情一定要学到。 哎，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帅， 太帅了。 是， 那我可能第一个是蒋大为老师， 蒋大为 那种母亲。 嚯， 是，但其实呢，对于流行音乐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杰伦的印象就会比较深了。 是， 通常进入我们的魔音秀的环节呢，了解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哎，清新 boy 要不要出来说一下 slogan？ 我们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节目，当然要先考验一下金铭了。对于所有来节目自称喜欢周杰伦的，作为周杰伦铁粉的我，一定要都给他们一点难题看看。 对， 因为我这里准备了一个长期的周杰伦钢琴连弹45首无缝衔接。 我心好慌啊。 所以我们就来做一个小游戏好不好？也请在场的所有的正在我们唱吧平台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哎，踢着足球去米兰，他说绝对是麦克风加成。我告诉你，真的，电台这个麦克风，虽然我们准备要加入一些有混音的麦克风，但我们这个麦克风真的还原度极高。 是的， 因为它是要收主持人的声音，所以它的这个指向性非常好。 所以大家不要怀疑了，是金领的确是唱得好。 是，守护小霞问我们说下班了吗？看我们现在正在上班呢，你看就是还没有吃饭，饿得很虚弱，但依然要坚持为大家送上好看的节目。 没错，因为大家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再饿也要坚持。 接下来要公布一下游戏规则了，我会连续放一个周杰伦的只有原声没有在唱的这个音频的片段，我们三个人来进行轮打。就是说在你轮答的时候呢，也会有现场平台的人帮忙提示你，听到这个旋律要么跟着唱出来，要么说出他的名字，都算你赢。如果输了的话，我们现场来怎么讲惩罚一下，做蹲起还是做那个仰卧起坐？ 我现在后背已经湿了，已经吓的。 对，我也是现在 我们就来做一个惩罚吧，大家说怎么惩罚好不好？就帮我们出出主意，说 不要出太损的招啊。 守护小霞说静鱼来一首歌，马上就来。第一首从我开始好不好？熟悉的旋律，这是来自我的偶像周杰伦的《夜曲》，所以这题我答对了。会唱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哦。马上就要切了，下一个精灵。 周杰伦铁粉加油啊你！ 轻声写下熟悉的光，勇敢最后一点忧伤，清晰的梦燃烧。 哎，夜的第七章输了，算一次。张彤的了，大家可以提醒他。 和那个费玉清一起唱，是那个千里之外， 赢了， 终于赢过了铁粉啊，我这个塑料粉。 是，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做出提示，但是你确定你们真的不是猪队友吗？踢着足球去米兰，他说七里香，还有人发过来说威廉古堡。 我觉得他们就是故意坑我们俩的，就是让我们俩故意做惩罚的，是不是？ 感谢梦想成真给我们送来了桃花符，好多的人都给我们连击了小礼物，在此一并谢过。还有人问说这是什么节目呢？这是正在全平台可视化融媒体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下一个是我咯。哎，还是千里之外。哎，你要 不 要跟着唱一遍？你 OK 吗？可以将功补过。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他完全没有在管伴奏这件事。 陪伴 游离于这个伴奏之外啊，同样非常享受自己的歌声。 对，我们可以等一等看下一首是什么，我们再玩一轮就结束好不好？哇，连击宠爱你了，梦想成真小霞，谢谢，连击了21个。 去等待想念若隐若现，去年的冬天， 可是我忘了名字怎么办？ 被你唱的好小清新，好好听啊！但是我觉得可以，你都唱出来了， 名字是什么？完了完了，我刚已经唱出来了，有人提醒我吗？名字是什么？快快帮帮我吗？又来猪队友！ 我们就想看一下静鱼多唱几首。 哎， 呀，这个真的好难啊！有人想起来这首歌是什么名字呢？请到唱吧的我们的直播平台上。 所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游戏真的是纯即兴，大家都不知道答案，所以说都是现场即兴猜啊。 对，因为周杰伦的歌实在太 多了。 完了，精灵到你了。最后一首是你了，看你能不能收尾。 好， 就一个游戏把我们三个全部玩到了坑里， 现在脑子里面全是浆糊了。 这个简单。 红尘已繁华，花落人断肠。 为什么我不能遇到这样 菊花台，对不对？ 对， 因为我最近刚看了这个电影，对，所以说还是 哎呀，一个游戏成功的坑了我们三个。对，这就是一场真人秀的节目，能看出来它的威力了吧？ 互坑， 三个 都冒汗了。 三个在这个小游戏之前还都互称是周杰伦粉丝的人，一个游戏就全部都栽倒了。踢着足球去米兰给我们圆场了，他说杰伦的歌就是每一首都很熟悉，结果名字都说不上来。 对，每首都能唱几句，每首都能哼几句，但是歌词或者说这个歌名的话，就突然想可能会稍微有点难度。 是，也是就觉得说哎呀，其实他就在我的心里了。 对， 好，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精灵来聊一聊跟杰伦有关的一些事情吧。就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他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以及刚刚第一首送给我们的七里香对你来讲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好，那我就先跟大家聊一聊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杰伦的吧。 好， 我是大概上初二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有一天上我姐姐家里去，我姐姐家就是她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周杰伦的一个人，一个女孩。 你跟我们一样是铁粉是吗？刚刚那个钢琴连弹甩给她，看她能打对几首。 然后就是她的房屋布置的，就是都是周杰伦的海报 、 而且她的书包上有周杰伦的玩偶啊，有。 哎，是，那我不知道你们上高中的时候还有没有这种。总之，我们上高中的时候，还有上初中的时候，特别流行那种去买自己喜欢歌手的海报， 对， 然后贴满整墙， 对， 然后存他的卡带，以及他出了很多的周边，包括像小贴画呀，还有别在，对，还有别在那个书包上的那种小小的那种小卡片， 对， 然后你都会买他很多的周边去。 我初二的时候，我姐姐就是这样，她的 我姐也这样， 都是说周杰伦的。然后我就说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而且他家就是当时。不有那个 VCD 吗？就是那种光盘，然后就是我姐她也好多就是周杰伦那样的光盘 CD 专辑，逢出必买那种哈。 逢出必买。 我姐是这种，就是她是当时有生活费嘛，也是上初中的时候，生活费每个月都有限度，但是她会就是省出吃饭的钱 省下来买 CD 去买周边。对，那个时候整个墙上全都是周杰伦的海报，我姑姑就因为这事儿，我觉得会训斥他打的。都 就是我爸不让我买，不是因为周杰伦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把墙贴花了。然后每次我还更新了之后会买新的，他出一张新的专辑，比如出了《七里香》，我就把八度空间拿下来，然后再换上， 就 把墙上对墙上全都贴的印儿，然后就被我爸打一顿。 咱们也是青春美好的一个回忆， 那些年多疯狂啊！ 提到这个买周边的事情啊，然后也是激起了大家的回忆， 大家也嗨起来了。 去米兰的时候，大学的时候还贴过呢，你暴露年龄了是不是？是，还有好多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也看到了跟我们联机礼物的一位朋友，哎呀，刷得太快了，现在看不到了，在此一并谢过了。 经历你的第一首歌还记不记得？当时听的第一首歌是什么歌？ 当时第一首歌就是那个《稻香》。 稻香， 哇，已经那么后期了吗？ 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有了解过周杰伦的一些歌，《双截棍》啊什么的歌，都是了解，但是真正喜欢上周杰伦是《稻香》这首歌。因为我初中 很励志， 对，因为初中的时候， 你说家是为的城堡，将这稻香和 你看，我们每次一唱的时候，大家都是好听鼓掌，就是没有人刷礼物，你们这样不好。 刷一波礼物，刷一波跑车。然后就是那会儿当时初中嘛，也是学习也特别紧，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需要这种励志歌曲的一个时候，然后当时就看到了那个 MV， 感觉就是生活中有很多的困难，都就是。是，感觉就有了，就是继续下 去，有了家就有了依靠，有了继续下去的动力。 对，每次听到这种旋律，就感觉就是 给自己就是无形的就是鼓 一阵鸡血呀， 一阵鸡血。 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有推荐 MV 的环节。这首《稻香》我们也不止一次的有嘉宾来给大家推荐过。同样，今天金岭来到我们节目也是准备了一支 MV， 同样也是来自周杰伦的，特别适合在这个夏天为大家送上的。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这支 MV。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MV 就是最近发行没多久的这个《告白气球》。这个 MV 为什么今天要给大家推一下这个 MV 呢？因为我主要喜欢这首歌。然后它这个 MV 拍摄的场景啊，包括就是说，那个曲风，那个 R&B 的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巴黎铁塔，还有这个 塞纳河畔， 嗯，还有俊男靓女，尤其是这种浪漫的这种谈恋爱的这种，这种感觉就很让人就 是 有一种代入感。 就你知道，有的时候自己戴着耳机在路上走，听了这首歌，你会不自觉的跳起来， 对， 然后跑着一个小步啊什么之类的。星星波儿说，告白气球很好听啊，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欣赏了。在这之前呢，静云还想给大家卖一个小关子，你们知道这支 MV 背后的故事吗？很好玩的，这支 MV 是先拍了 MV 才有的歌，因为当时是周杰伦去了巴黎之后，他觉得这个环境特别的好，他就随机拍了一些片段，然后他回来说，总之 MV 的素材会用得上，回来有了这支歌，结果你会发现这整支 MV 没有他对嘴唱的画面。 哦，好像 是 的， 但 是 非常符合这个整个歌的感觉哈。 对， 踢着足球去米兰，见过我们互动很多哦，他已经把这个歌词给我们刷上来了。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一首告白气球，哇哦，塞菲尔铁塔。我是不是说错了？应该是埃菲尔铁塔。 我们刚才 想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我们的唱吧，点击右下角的发现，然后再来到我们的直播专区，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热门专区直播了。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屑掉最贵，只要小心的落叶，隐藏浪漫的余晖。 浪漫的环境下，每个女孩应该都会说我愿意吧。 愿意。 是刚刚欣赏了来自周杰伦的一支 MV 告白气 球， 也是来自我们今天的嘉宾郭金岭给大家的推荐。金岭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郭金岭。 刚刚在上看这支 MV 的时候，我们三支怎么讲周杰伦的伪歌迷 一边唱然后一边在研究周杰伦是不是真的张嘴啊。 但是你知道哈，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现在在做这个中国新歌声的评委嘛， 评委导师， 然后就是每一期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导师互相发问的环节，然后陈奕迅就问说，哎，将来会不会就是说，因为之前的时候小周周就周杰伦大女儿她自己随便在琴键上弹了几个音，然后杰伦呢就父爱大发给他写了一首歌曲， 对， 然后还去送评金曲奖，然后呢没有想到杰伦这个父亲就说，我觉得音乐只要给女儿玩就好了，儿子不会让她碰的，要把最好的都给女儿。 对， 哇，这个一世宠爱， 太宠了，太宠了。 选导师要选大姨 宠的吗？ 对， 是，哎，能够看出来哈，喜欢周杰伦的男生可能心思都会略略有一点 细 腻，细 腻，对， 是的。而刚刚呢，在看到杰伦的时候呢，张彤啊，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句话，说他刚出道的时候真的好丑啊， 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帅了啊， 越来越有那种味道和感觉， 对， 越来越适应就是华语乐坛的这样一个环境了。 对，刚出道的时候很青涩，对，后来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越看越有男人味，越来越有魅力了。 其实提到刚出道呢，最近呢有一个男歌手经常被拿出来和他相提并论， 是， 当然不仅仅是因为眼睛小这一回事。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应该金岭跟我发言权跟我们聊一聊，因为今天呢我们有各种就跟挖底的问他说，哎，你私房歌拿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除了周杰伦呢，就只有这一位歌手的歌曲要跟大家分享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李荣浩，相信大家也非常的对李荣浩熟悉啊，因为李荣浩很多人都说李荣浩就是第二个周杰伦，他都 是刚出道的感觉，对， 然后刚出道的周杰伦就是高中时期的周杰伦，也的的确确长得和李荣浩很相似，然后就有人说嘛，就是李荣浩是长得像周杰伦，然后歌声像陈奕迅，却唱着方大同的一个歌手， 是， 其实但是我觉得 不火没有天理哦， 对，但是我觉得李荣浩其实他是有自己的个人的魅力的啊，尤其是最近几年，他的现在已经他的这种魅力已经就是这种音乐的这种感觉已经完全的是属于自己了，啊，有自己的独树一帜的 style， 对， 包括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新歌，叫做 我真的有说话就是 而且 这首歌就叫做 而且李荣浩他的这个歌都是很有故事的，不是像一般就是普通的那个其他的歌手，有的歌手 口水歌， 口水歌无病呻吟的那种歌啊，李荣浩的歌词你就细细的品，他很耐人品。 来听听这首特别有故事，特别有故事，很多人都很喜欢的歌。说不为你不罢休，谁能逼我将就，这句话其实说出了很多在大学生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面，为爱还有坚持和坚守的一些年轻人的心声。 对， 你最喜欢的李荣浩的歌曲是哪一首呢？他的哪一句歌词最打动你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我们也正在唱吧活力982的直播间里等着大家。 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 是刚刚有小声呢在哼唱一部分，也是能够感觉到你对这个歌手的一个欣赏。 嗯， 那除了像《不将就》这一首算传唱度极高的一首歌曲，还有李荣浩的歌曲要分享给大家吗？ 还有一首就是《爸爸妈妈》。 哦，嗯， 《爸爸妈妈》这首歌是李荣浩写给自己父母的一首歌， 嗯， 因为他早年也是自己一个人孤身到北京来打拼， 对， 然后也吃了不少的苦头，然后这首歌写的也非常动情。然后尤其是高潮部分，然后说爸爸妈妈付出了那么多， 嗯， 然后就是也没法去回报父母，这种反正听了让人就非常的感慨。 嗯，来自我们今天嘉宾的私房歌推荐，李荣浩《爸爸妈妈》。 彩虹，那些再三强调的老套，长大了才知道是不是需要，很少主动拥抱，就算为了自豪，腼腆的笑，要强而又低调，穿得不了我赠送的外套，过时也不丢掉，还是一样，太多理所应当，让人觉得平常，不算太小的乱下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 哎呀，瞬间气氛沉重了，想到爸爸妈妈就觉得鼻子有点湿 了。 是，说明这一首歌曲其实写得很戳中我们的内心哈。 对， 啊，这个时候必须要把气氛往回扭转一点点了， 又要嗨一点 了吗？立马的要问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想问一下金玲，在 KTV 里面你点李荣浩的歌曲比较多还是周杰伦的歌曲比较多？ 我个人还是点周杰伦的比较多，周杰伦因为我唱周杰伦的会的还是比较多 啊，就是因为会的比较多。 对对对， 是， 所以， 哎，那通常去 KTV 里面你是麦霸吗？ 我是，你看我那个唱歌那个样，就是那种非常 就握着话筒不放的那种人。 对对 对, 对， 就是那种， 嗯， 这就是 麦霸了。 我一、 就是、 对，我一到 KTV 就非常就是放得开那种， 是 感觉回到自己的卧室。 对，进去就是第一码事儿，这第一件事， 出道点歌台，先点上他三页，完了你们随便插，反正哪边哪页都有我。 时间了， 三页，对，把时间都点满了。 对， 哦，这样还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去唱歌吗？ 听歌啊。就像我的话， 对对对对， 就是 我觉得他们听我唱歌可能是种享受吧。 哇，这对你是真爱，就是真的好朋友。嗯，是。那提到了听你唱歌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想继续听你唱歌。不过听你唱歌之前，还是有故事想要讲的。进入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关于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音乐小酒馆的是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郭金玲。他今天这首歌曲呢，刚刚我有跟他私下沟通过，他说想要送给一个特殊的人。 嗯， 所以今天呢是先唱歌再讲故事呢，还是先讲故事再唱歌呢？ 我觉得还是先唱歌吧，要不 情绪酝酿，我们来交给你吧。你觉得先唱好还是先讲好？ 我因为这首歌就是很抒情的一首歌，所以我先说吧， 先说故事。 嗯， OK。 其实这首歌大家看歌名也知道我要说的什么了，就是独家记忆。 嗯， 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我的前任女朋友，因为我俩是在最近分手的，没有分手多少天。 嗯， 然后

嫌弃。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而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郭金岭的独家记忆又是谁呢？不知道你在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听到现在的这一场演绎，但我觉得最后的那一段最打动我，因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唱出了最后一段的歌词。 肯定在唱的过程中，各种思绪、各种情景已经涌向了大脑。我觉得听到后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已经呆住了，就是只是在听，感受那种情绪。我觉得就有情绪的歌更打动人。 是，其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更多的人呢，就是想要表现自己，或者说唱歌给某一个人听，唱歌给喜爱自己的人听，唱歌给自己听。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为大家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如果你也想像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郭金岭一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展现自己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发送你演唱的视频小样加上你的个人简介，发送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公共邮箱挑战新歌声全拼 @163.com， 我们就会有编辑跟您联系了。 没错，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也有请我们的金岭回到我们的嘉宾区。 是的，也非常感谢你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也希望你今后有空的话可以再常来玩。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好，那么我们就期待明天的节目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会带来他的好听的歌、好听的故事，那么我也期待一下明天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金岭和大家说再见吧。 大家再见。 好简单。 情绪还在呢，现在不舍得说再见啊。 是，那就送来一首继续很带情绪的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 今晚有戏。 我是静瑜。 我是张彤。 明天见 了。明天再见，拜拜。 可以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